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如果你有带水壶或者其他任何会倒在地上被我的录音笔录下有噪音的东西，请你把它收好。我录音笔非常敏感，每次我在重复听录音的时候都会听到你们水壶倒在地上的声音。 OK， 今天的经文是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六章。我今天主要会聚焦在第一到第六节，但是我从上礼拜讲到的第五章十一节开始念，然后念完整章何西阿书第六章。请你翻开你的圣经，何西阿书第六章，旧约的圣经。请听上帝的话语。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太家如朽烂之木。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也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太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我在极难的时候必，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的寻求我。第六章。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这边少了一个字，因为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因此我借着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燔祭。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们所命定的牧场。让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的上帝，求你祝福今天在这里我们所宣讲和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你借着这样的宣讲和聆听，叫你的儿女每一个人都归向你，都悔改而得到生命。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归回这个字眼，或者转回，或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悔改。这个字眼是在何西阿书里面重复出现的字眼，也其实是何西阿书的主题。耶和华上帝透过先知何西阿，借着他个人的行动和话语，不断的呼召那些被盗、犯属灵、淫乱、悖逆上帝的以色列人，要离弃他们的罪行，放下他们的偶像，回转归回耶和华上帝。以色列人的问题，从某一个角度看来，并不是他们犯罪，而是他们执意犯罪却不悔改。其实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可以说，犯罪其实就是我们最基本的身份，而罪的工价必是死，这是既定的事实。就此来说，我们罪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会犯罪，而是我们犯罪却不悔改而得着生命。这不仅对非信徒来说是如此，对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悔改得生命的上帝儿女来说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 就连我们基督徒都容易忘记，悔改归向上帝并非一生中只要做一次的事情，反而是我们一次悔改就必总是悔改，直到见主的那一日，或者直到新天新地降临那一日。就如我们不是只是只信耶稣一次，而是信了耶稣就总是凭着信心走天国的道路。耶和华在何西阿书里面重复呼召以色列人要归回，而历史证明以色列国整体终究并没有归回，没有悔改，也就因此灭亡。所以我们容易以为如果以色列人有真心的悔改归向耶和华，他们就不仅可以保住他们的国家，之后也就不需要再悔改。我们做一个 exercise， 让我们假想，如果以色列人真的听了耶和华的呼召归回到上帝面前，而上帝也真的因他们悔改而赐下他应许的恩惠，给他们葡萄园，让他们在应许地里安居乐业，然后呢，然后怎么样，然后以色列人就完全就不会再犯罪，就绝对不会再拜偶像了吗？就也再不需要悔改了吗？当然不是。就是说我们在何西阿里面读到的那些应许，那些终极的应许，那日的应许和祝福，譬如说在第二章我们读到，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这个应许我们明白是指向未来的，不仅对以色列人没有实现，就连对我们来说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有所谓过分发达的末世论。过分发达的末世论就是相信上帝只有在末世才会成就的应许如今会实现在今世。Okay. 我们不应该期待这个应许在新天新地之前会实现在地上。也就是说，如果耶和华曾经持续的呼召以色列人他的子民悔改归向他，那么他如今这个呼召对我们来说，他的子民真以色列人仍然是有效的呼召，他仍然呼召我们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归向他。换句话说，我们在何西阿书里面观察到的一个重复出现的犯罪定罪审判呼召悔改修复和好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在救赎历史之中重复出现的循环，也是在每一个上帝子民生命之中重复的模式，不管那上帝子民活在2800多年前还是活在现在。换言之，不断悔改不断归向上帝，其实就是一个活在地上的圣徒的生命特征。我说这些，因为我猜基督徒其实并不多思想，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不断的聆听上帝的呼召，而不断的归回上帝，归向上帝的生命。我们读何西阿书，或许容易以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回归耶和华，但是那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归信上帝了。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如果你不多思想，我们有点像慕道友。你认识那个慕道友，就是他们听过福音，你传过福音给他们，他们也说这福音非常的好，耶稣是个好人，但是我现在还不能信耶稣，因为信耶稣之后我就有很多事我不能做，我还要抽烟喝酒赌博打牌嫖啊。不过你放心，他我们的朋友们会安慰我们，你放心，我最终会信耶稣的，我死之前会信耶稣的，言下之意就是等我死前再信耶稣也不迟，因为到那时候悔改也不会太晚，毕竟反正我一次悔改就一笔勾销我所有的罪行。这有点像是那个中古世纪天主教关于忏悔的教导。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基督徒对 真悔改的理解有点像天主教的忏悔，就是忏悔会除去一个人的罪，因此只有忏悔后的人才能够上天堂。所以人活在世界上，要不就是不断的要忏悔，要不然另外一个 option， 如果你聪明一点，就是反正我等到最后一刻再忏悔。听懂我的意思吗？临死之前一次性的忏悔，因为这样至少确保我上天堂之前没有什么再犯罪的机会。我们中间是否对于悔改也有类似的误解？就是悔改是除去我罪孽叫我上天堂的门票，以为悔改是我们赚取天堂的功劳，却没有认知其实悔改是必要的，却是上帝指定他儿女走天国必走的道路，不是功劳，不是赚取的门票。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应该还算年轻的基督徒说，上帝他刻意要预备给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一生工作然后有退休，而没有让我们结束地上的工作马上就接我们回天家，因为我们要花时间在退休的时候为过去忙碌的工作和服侍好好的认罪悔改，然后怎么样，退休之后就可以享受阳光海滩和咖啡，预备心情见主面。我不太确定他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但是我从来不认识任何一位圣徒是一次好好的认罪悔改之后再享受阳光海滩和咖啡，预备好心情准备见主。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基督徒可以靠着阳光海滩和咖啡预备好心情见主的。派伯牧师那篇最有名的讲道就是讲这个，就是讲退休之后，退休人退休之后做什么，在海滩上收集 shells， 收集贝壳，浪费你的人生。我觉得如果你要享受阳光海滩咖啡预备心情见主面，这凸显一个非常肤浅的属灵观，我盼望这不是你们的属灵观。除非我们应该认知，除非你总是正在战战兢兢做你得救的功夫，不管你是在退休前还是退休后，还是你活在什么时候，除非你正在战战兢兢做你得救的功夫，除非你总是从你的偶像正在回转归向你的上帝，你不应该以为你会有合一的心情要见你主面。Anyways， 我希望今天经文并不长，可以叫我们思想到底什么是悔改，什么是归向上帝，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回转，总是回转向主面的生命。解经家对于如何诠释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有一些不同的见解。这段经文到底是形容以色列人真正的悔改归向上帝，可是却在历史上没有实际行出来，还是以色列人的确有如此说出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悔改归向上帝，却是某种程度口是心非，缺乏诚心的悔改？我觉得按照字面的意思，这段经文形容是真实的悔改，真实的归向上帝。经文本身叫我们无从判断以色列人是否曾经在历史上口是心非的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认为那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段经文描述上帝儿女对上帝呼召应有的回应。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的归向归回是回应，其实前一段经文你注意其中用的字句，在五章十三到十五节那中间的审判，耶和华要撕裂，在第五章十四节讲，在第六章第一节说，但是他也要医治，耶和华要打伤，他也要缠裹包扎伤。 So 我想我们可以借着这三节经文来检视上帝儿女真心悔改的一些特征。我今天就列出，我通常不会列出一点二点，今天列出三点。我相信你们有足够的注意力，可以。我不像清教徒有七点，然后每一点还有八个小点等等，就三点而已。第一，悔改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性的行动，它这个过程是一生的过程。第二，上帝儿女的悔改必然也有集体的层面。第三，悔改的人需要认识上帝，也需要不断的追求认识上帝。 OK， 第一，悔改是一个过程，是一生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上帝主动发起的过程。人是主动背逆上帝，但是人若要归向、归回、转向上帝，上帝自己必须首先采取行动。也就是说，人要悔改，绝对不是在真空中自动的发生。上帝他定义要使用方法、使用手段、使用媒介，呼召背弃他的人、背弃他的儿女归回、归向他。所以在经文中我们已经看到的争辩、呼召、控诉、定罪、审判、降灾难、惩戒，这一切的事情对上帝儿女来说，这一切都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挽回，是和好，是与上帝团契。这个在圣徒活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他生命一生的过程。所以你注意经文，他讲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里的苏醒和兴起等同我认为保罗后来所说的从死在过犯和罪孽中活了过来，也意味着这样活过来之后就要一举一动活出新生的样式。 So 不论如何，上帝挽回他的子民，目的是要叫他的儿女存活在他面前。而你仔细想，若人要存活在上帝面前，怎么可能不断的悔改？怎么可能不总是归向他的面？除非你活在地上不会再犯罪。毕竟不悔改的人，不归向上帝的人，定义上就是，其实也就是没有活在上帝面前的人。这个归回的过程是上帝发起的，但是也是人需要采取行动的。上帝降灾、上帝惩罚、上帝惩戒的目的是要人们起身说，来吧，来吧，让我们归向上帝。上帝定罪的目的是要人自觉有罪，然后寻求他的面。所以上帝行动，因此人必须采取行动。这也表示一个人如何经历理解这个过程，时常让人非常不舒服痛苦的过程，你如何理解、如何经历这个过程，其实就印证你的身份。我是说，当上帝夺去你的偶像，夺去你心中所向往的，夺去你心所爱的，你的反应是归向上帝还是抱怨上帝？其实这个反应的差别就印证一个人的身份是否是属于上帝的上帝儿女，还是淫乱的子女。第二，上帝儿女真正的悔改总是有一个集体的层面，我认为这是我们基督徒时常忽略的。你注意经文不是说来吧我要归向耶和华，是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所以上帝是 透过他的先知呼召以色列人回归，这表示上帝呼召他儿女归向他悔改的手段，总是在上帝儿女的群体之中所发生效应的。也就是说，一个独居在帐篷里的以色列人，他很难听到上帝透过先知对他发出悔改的讯息。这也是说，一个独善其身不聚会，只在家里听到属灵练功的人，他几乎不可能悔改，因为他听不到在公众敬拜之中呼召人悔改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他不仅赐给教会有牧师和教师，好劝诫个人，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不止如此，保罗也要求圣徒们要能够彼此的教导，互相的督责或者劝诫，或者 rebuke, admonish。 而圣徒要在哪里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诫？不是在你家里面，不是在你的荧幕面前，必然是在一个教会的处境之下，必然是在一个集体的处境之下，在基督的身体之内。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教会需要忠心的施行惩戒，甚至将人赶出教会，好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好使他有回转归向上帝的机会。这是说，基督徒悔改定义上就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所发生的，因为是主他自己立意，要透过他在教会里面，他在基督徒群体之中所设立的恩典管道叫人悔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相信，一个圣徒如果要活出总是悔改，总是归向上帝的生命，他教会的讲坛不仅需要忠心的宣讲悔改以至于得永生的道，这个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也必须乐意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好叫彼此，好叫人能够知罪悔改。弟兄姐妹，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要能够对彼此说，来吧，来吧，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归向耶和华，来吧，我们务要认识他，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我希望心福是这样子的教会。而每一个基督徒也有责任委身于这样的教会。 So, 如果有人在网上听到这篇讲道，我要提醒我们，感谢上帝赐下这样子的恩典管道，让我们可以从上网听到，但是你必须认知，这不能够取代，甚至不能够补足实体教会所欠缺的。因为你是个罪人，因为你是一个会犯罪却蒙恩的罪人，因此你就需要找到一个乐意彼此督责，总是督促彼此不断归向上帝的教会。否则你不可能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活在上帝面前的生活。我自己所听过的属灵光景最糟糕的所谓的信徒，就是从来不聚会，但是总是在家里听名目讲道的人。第三点，悔改的人需要认识上帝，悔改的人也需要总是追求认识上帝。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上帝，他也不可能悔改归向上帝，这就是其中吊诡的地方。你需要先认识他，你才可能悔改归向他。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这其中有没有神学？这其中有没有对上帝的认识？说这样话的人不但明白惩戒是来自耶和华，医治也是出于耶和华，也就是说 他明白耶和华，他要归向的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认罪悔改有的时候特别的难？丈夫为什么很难向妻子道歉？妻子为什么很难向丈夫道歉？儿女为什么很难向父母道歉？因为说实在，我们往往不太确定对方会不会宽容，会不会接受我们的认罪悔改，或许会抓住这个机会反而不住的定罪我们。保罗却怎么说？保罗说，上帝是用丰盛的恩慈、宽容和忍耐领人悔改，但是你必须要先认识这样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前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的上帝，你才会向他悔改。所以加尔文他在这里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唯有当人确知上帝的美善的时候，才会回头归向上帝，才会向上帝悔改。这也提醒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要传的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有丰富慈爱和诚实的上帝，而不是一位定对方的罪。老约翰他怎么说？老约翰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你要能够说这个必要，他必要就表示你明白这位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有丰盛的慈爱，你才能够在他面前活出悔改，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归向他的生命。你也注意到，这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神学，不是一个没有实用的知识，却是叫人向上帝而活的 doctrine 教义或者知识。其实不外乎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我们改革中的先贤们所定义的真神学 true theology， 叫人活在上帝面前的知识。这也是为什么律法主义或有律法主义倾向的人，不仅他自己很难饶恕别人，他自己也很难悔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因为他的上帝并不是一位恩典、乐意饶恕人、医治人、缠裹人伤的上帝。律法主义的上帝是按照人的行为施行惩罚或者奖赏，但这位上帝却不会凭着恩典来挽回罪人，叫人归向自己。然后我们的上帝并不是律法主义的上帝，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是说悔改归向耶和华面的人，必然也是不断的经历，就像年复一年、季复一季经历上帝恩典的人，就必然越加的认识他。也就我们可以这么说吗？你越认识他，也就越容易总是悔改归向他。你如果不认识他，你很难向他悔改。你应该看得出来，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认识上帝并不保证我们不会犯罪，但是我们越认识他，却也必定叫我们越快的悔改，奔向他，归向他。所以你还记得大卫那篇出名的诗篇51篇悔改的祷告？那整篇祷告都凸显大卫这个人，他不管犯了多大的罪，他之所以能够悔改求上帝饶恕，是基于他对上帝极为亲密、确切、深厚的认识。神啊，求你按照你慈爱怜悯我，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慈悲 除免我的过犯，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再指教给有过犯的人，罪人就必归顺你。守在六章，何西阿书六章一到三节描述上帝要求他的子民要悔改，要归回。第四节却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以色列国集体终究并没有归回，他们的良善，或这个字眼就是丰盛的慈爱，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行什么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做呢？”这当然并不是我们的主在问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个羞耻性的问题。羞耻性的问题不需要有答案，因为那不是真正的问题。这不是问题，而是一个丈夫对犯奸淫的妻子所发出，一位父亲对他悖逆的儿女所发出最无奈、最痛苦的控诉，或是诉求，或是祈求。你可以说 这段经文就是旧约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我们这礼拜查经还查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求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就好是基督在你们面前，我们是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这是耶和华借着先知求以色列人悔改，求上帝的儿女与他和好。因此我借着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语杀戮他们。上帝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上帝的话语可以医治，也可以杀戮，可以劝导或者诱惑，也可以发出审判。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这对他的儿女来说，最终是要叫他们能够经历上帝如发出的晨光。第六节，我喜爱良善，或者丰盛的慈爱，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甚如燔祭。这当然不是说以色列人就不要再献祭，毕竟献祭是上帝他自己设立，是他自己赐予以色列人认罪悔改的管道。但是这也凸显人不能只使用恩典的管道而不心怀感恩。人若非带着忧伤痛悔的心，也不应该期望上帝会悦纳他的献祭。这个概念在旧约里面多次出现，而我们的主他自己至少两次引用这段经文。第六章第六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他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就是法利赛人，你们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就是警告法利赛人，你们不要按照人的外在行为就自以为义，而总是定其他人的罪。在第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我们的主再次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只是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吃东西，这也警告法利赛人，如果要守安息日的话，不是守安息日与否，不是在于守这个律例或那个律例，而是取决于守安息日的人的心可否反映那安息日主他自己的心。良善或者怜悯这个字，就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丰盛的慈爱就是良善和诚实的慈爱。 这个字在中文圣经里面时常翻译成仁慈或者恩典，这个字其实本身就含有忠实持久不变的意义，所以英文的圣经时常把这字翻成 steadfast love， 永恒不变的爱。我喜爱良善永恒不变的爱，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凡祭，就是说因为正因为耶和华他本性良善，有丰盛的慈爱，因此献祭给他的儿女们应该反映他的良善，他的慈爱，他的知识，他的心。毕竟上帝的儿女定义就是有上帝形象的人，受主的确命令我们要守主日，我们要聚会，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守圣餐，我们要使用他一切他自己所赐下来的这些恩典媒介。但是弟兄姐妹不要让这些恩典媒介成为我们操控上帝的手段。例如奉献是恩典，保罗甚至会说奉献是厚恩，极大的恩典。奉献也真是我们领受恩典的手段，我们甚至可以说多给就多得着，但我们不应该把奉献看为以小博大的投资。我们聚会，我们领圣餐，我们奉献，如果心中没有反映主他自己的良善和知识，就不可能讨主的喜悦。甚至在何西阿书那边有提到第四章会叫他厌恶。最后让我们回头再思想第二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三天，第三天他必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基督徒读这段经文很难不想到基督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学者，大部分的学者会说这段经文是关乎以色列人在一定时间短时间内两天三天象征很快的属灵上的复兴。这段经文无关基督的复活，他们说先知不可能知道弥赛亚要受难三天后复活。然而这似乎不是主耶稣他自己和使徒们读这段经文的方式或得到的结论。主耶稣他自己多次预告他要死，三天后要复活。他自己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他之后复活之后对门徒说，按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明白约拿的神迹就是指他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但是他也说按照经上所说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只有何西阿书六章第二节，三天后复兴，兴起复活这个字眼凑在一起。复活和兴起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字，同一个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那边有写，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首要的第一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他在那张经文里面继续写，若死人真的没有复活，那么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他的逻辑是，若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也必要从死里兴起。而基督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他说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然是因一人而来， 那么使人的复活或使人的兴起也因一人而来。所以何西阿书六章第二节说，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所以我想这节经文确实影响保罗他如何理解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复活，或者更精确一点的说，主耶稣基督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历史事实，直接影响保罗他如何理解，如何解读何西阿书六章第二节。如果我们也要在两日内苏醒，三天后兴起，那么这表示就必然有一个人，他先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何我们可以悔改，可以归向上帝，可以确定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些行为邪恶、心智与上帝为敌、本来就该灭亡的罪人，之所以可以归向上帝，之所以可以活在他的面前，是因为我们确知那个撕裂、那个击打，并不是置我们于死地的罪的工价，而是叫我们悔改以至于得永生的管教或者恩典。所以，为什么罪人可以悔改以至于得永生，而非被撕裂以至于灭亡？因为有一个人，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或者让我们说的更精确一点，因为有一个人在他复活之前必须先死，为我们死，那人先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撕裂以至于死，我们就虽然被撕裂却不至于死，因为那人的上帝乐意因他百姓的罪过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叫他受鞭伤，将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因为上帝叫那人，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了罪，为我们付上我们罪的工价，所以我们就确知，虽然上帝打伤我们，他也必缠过我们的伤。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叫我们的悔改不是那种没有效用也得不着永生以至于死的懊悔。求你叫我们总是使用悔改以至于得生命的恩典，愿你撕裂我们却不叫我们死，击打我们却不叫我们灭亡。求你叫我们明白，撕裂和击打都是要叫我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因此我们盼望那完全不再有撕裂也不再有伤痛的日子，我们明白不是今日，而是你儿子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就求你总是以你的良善，你丰盛的慈爱引领我们回归悔改归向你，而活在你的面前。求你叫我们悔改就可永远活在你的面前。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阿们。